有态度，这里就是你的舞台。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，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。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。 聆听最美乡村故事，品味美好幸福生活。 听，乡村里的幸福生活。 看，城市人眼中的最美乡村。 聊，乡村里的变迁传说。 赞，美丽乡村，追梦人。本栏目由北京市委农工委、北京市农委积极指导，北京故事广播特别制作播出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北京最美乡村优秀征文展播节目，我是主持人张燕。首先请您收听来自海淀区西山村赵燕燕的征文，保民生促和谐，携手共建美好西山村。妈妈，我们明天还来这里逛逛吧，我好喜欢这儿啊。超市发收银台处，一个可爱的小女孩怀里抱着零食，开心地跟妈妈聊着天儿。在平时跟村民的交流中，很多人都提到村里的地标性建筑超市发。年近70的王奶奶笑盈盈地对我说道，这小区门口建个超市可真是太方便了，我老伴儿嘴特挑，所以我做饭都必须用当天买的新鲜菜，以前每天都得跑趟菜市场，道远不说，人多车多还怪挤的，我这岁数越来越大还真觉得有点吃力。自从小区门口有了超市，再也不用走那么多路找好几个摊位买我要的菜了，连孙子爱吃的零食都能在这儿买到。你们年轻人管这叫啥？哦对，叫一站式购物。宝宝今年3岁半的陈妈妈也对超市赞不绝口，这里的购物环境这么好，可以带着孩子一起来逛，以前菜市场乱哄哄的都不敢带宝宝去，现在好了，买东西好像不再是日常任务，而变成了我跟孩子的一项互动休闲项目。其实不仅仅是超市，这几年村里的学校、小公园、健身场所、餐馆等日常生活配套设施越来越齐全，村里的环境也越来越整洁方便，在改善了村容村貌的同时，也大大提高了村民的生活质量，获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。让村民们受益的不只是肉眼可见的环境，还有为他们带来切身利益的各项惠民政策。自农转非享受社保待遇以来，我们亲眼见证了身边的农民从有病不敢看，小病拖成大病，大病返贫，到小病不出村，大病不出区的变化。一直以来，村民都害怕家里人，尤其是老人和孩子生病，因为看医生买药住院，在他们看来啊，是一笔很大的支出。的确，村中也有很多因病返贫的家庭，而农转非享受社保待遇，很好地解决了村民们的后顾之忧。还记得村里的小医院刚建起来不久，我陪发烧的同事去那儿看病，眼前的环境着实让我吃了一惊。屋里瓷砖铺地，墙壁洁白，诊断室、治疗室、药房分工明确。看到我们的反应，接待我们的李大夫难掩喜悦地说，过去在自己家里开诊所，地方小，药品少，再加上还养着牲畜家禽，卫生条件太差了。现在公家掏钱盖起了小楼，还配备了30多种医疗器械，常年储备的药物达到300多种，很多过去不能看的病现在啊都能看了。听了李大夫的话，旁边前来就诊的大爷大妈也打开了话匣子。大爷高兴地说，咱农民的好事儿真是一个接一个的来，现在看病立刻就能按比例报销了。 大娘也插话说，参加社保就像吃了定心丸，平时有个感冒发烧就来小医院这儿拿药，当场就可以报销。的确，现如今农民小病不扛了，大病敢看了，每人每年只需要缴纳几十元钱参加社保，就能解决看病的大问题。环境好了，日子富了，生活品质改善了，随之一起提升的还有村民们的道德素质。为了提高村民爱护环境的意识，西山村党总支村委会多次组织垃圾分类、爱绿护绿、绿色出行、志愿服务等主题宣传活动。起初参与的村民寥寥无几，大多是来看热闹的。然而这些年，村民们热情高涨，积极响应，每年都主动参加义务植树活动和绿地垃圾清理活动。还有很多村民带着自己的孩子一起积极参与，不仅培养了孩子的绿化意识，也为他们建立起环保责任感，对于实现绿色环保的可持续发展有很大意义。在四季清镇组织的义务献血活动中，村民们的第一反应不再是问献了血自己能得到什么好处，而是直接积极的踊跃报名，在 200cc 和 400cc 的献血量上做选择。近年来，我们深刻地感受到，党的惠民政策不仅温暖着广大百姓的心，也深深地影响了百姓们的思想道德观念和道德素质。我作为一名普通的党务工作者，忽然发觉自己的工作其实并不简单，在执行党的各项政策，让更多的老百姓学有所教、病有所医、老有所养的时候，我也在见证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、遍地开花。我坚信，在党的富民政策指引下，农村的变化会越来越快，农民的日子会越来越好，农民的道德素质也会越来越高。 听最美乡村故事，品味美好幸福生活。 听，乡村里的幸福生活。 看，城市人眼中的最美乡村。 聊，乡村里的变迁传说。 赞，美丽乡村追梦人。本栏目由北京市委农工委、北京市农委积极指导，北京故事广播特别制作播出。 接下来请听来自房山区佛子庄乡朱祥秋的征文，说说我们的两个家。我的家乡在大石河畔天梦之乡的上英水村，也就是第三空间样板村，一个美丽的地方。原先村子靠着传统的采煤业，在党和政府的政策指引下，村干部一般人带领大家勤劳致富，走出了闭塞的大山，在良乡大学城建起了第二个家园，村民都住上了楼房，过上了城里人的日子。但我们没有忘记生养我们的那片贫瘠的土地，我们的第一个家园。我的家乡在2006年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为北京房山世界地质公园，随之市区两级政府把大石河上游作为生态涵养区，村子也随之退出了传统采煤业，只能谋求新的发展途径。当村里最后一批村民举家搬至良乡大学城的第二个家园时，村子一下子寂静得可怕。而望着满眼陈旧破败的老房子们，村干部一般人心里很不是滋味儿。 村民虽然人进了良乡城，但主要经济来源还要靠集体，还要靠这片土地。出路在哪里呢？村子所在的佛子庄乡，乡域面积150平方公里，人口1.5万，是典型的山区乡镇。过去以矿产资源开采为支柱产业。从2006年以来，佛子庄乡主动关闭了煤炭、石灰、石板等各类矿山，全面退出了传统低端资源型产业。近年来，佛子庄乡党委、政府结合全乡资源优势和产业发展现状，努力破解山区发展瓶颈，以盘活全乡20万平方米搬迁群众空置房为切入点，围绕创新提速休闲旅游这一核心，加快推进产业转型，明确了政府引导、企业监管、集体受益、农民增收的建设理念，制定了整建制外迁村、山内资源托管、内迁村原住民集中居住、腾退空间高效利用的建设思路，提出了打造第三空间的发展概念，确定了休闲旅游产业发展定位。乡里未来的发展规划让村干部一般人眼前一亮，村民搬走后，空出来的老房子不正好可以用来搞休闲旅游吗？于是村干部一般人马不停蹄地找到乡里，率先提出用自己的村子做试点，没想到和乡里的打算不谋而合，一个大胆的尝试开始了，打造第三空间示范区，按照村子的原貌对原来的老房子采取修旧如旧的大原则，把方便生活的现代元素巧妙地融入进去，相得益彰，珠联璧合。房子还没面世就被等不及的客人先预定了。在房山区2013年年鉴中这样写到我的家乡，建设北京第三空间精品民宿度假区，以外迁群众的空置房为切入点和突破口，加快整合全乡优势资源，大力培育休闲度假产品，为高端客户群打造住家单位之外的度假场所，为他们提供放松心情、放飞梦想的第三空间精品民宿度假区，提升人气，提速旅游发展，盘活2000户15万平方米空置房资源。截至2012年12月底，完成第三空间总体策划方案，注册北京第三空间旅游发展有限公司，完成了上英水村起步区样板间14间。摸着石头过河，第三空间14间样板间的面试，让藏在深山里的上英水村一下子名声在外，四面八方的客人慕名而来，让这个一度沉寂的小山村又热闹起来。首战告捷，村乡两级信心倍增，加大了投入和招商力度。在加快老房子改造升级的同时，村干部一般人开始从村子的整体环境考虑。一是道路的拓宽完善和绿色氧吧及采摘乐园的建设，二是真武庙正能量作用的发挥和酒神庙的尽快恢复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如今我的家乡绿树成荫，改造后的民居各具特色，小巧精致，让来此旅游度假的客人充分享受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惬意。村西南的天柱峰登山步道，让游人尽享登高赏景的同时，更能亲自感受当年岳飞兄弟与金乌树大战之地的神奇和险峻。而早已声名远播的真武庙，日益成为传播道教文化的官方阵地，酒神庙也在如期建设中出现原貌。第一个大家经济实力的不断壮大，成为对第二个小家的有力支撑，让当初上楼时草草装修的每家每户都有了任性装修的底气。虽然装修说不上多豪华，但是却能尽享小康之家的幸福和快乐。未来再来到我的家乡，游人可以方便地坐上直升机，在空中鸟瞰大房山和天梦之乡的全貌，烟化城、大房山莲泉禅寺遗址、大南山多层植物带、西安村旭阳山庄、上英水村第三空间、中英水北台民俗村、下英水村银湖洞及凤凰山绿波翠瀑、佛子庄村二道沟农家院、黑龙关龙神庙、 及龙潭涌泉、西班各庄地理标志、清汤磨盘式等等，说上三天三夜也说不完的美景。第一个家园的未来建设是美好的，催人奋进的，因它而绚丽的第二个家园又让村民的生活发生了更加喜人的变化。相信上英水村居民的日子便如芝麻开花节节高一般，定会越过越幸福，越过越精彩。 听最美乡村故事，品味美好幸福生活。 听乡村里的幸福生活， 看城市人眼中的最美乡村， 聊乡村里的变迁传说， 赞美丽乡村追梦人。本栏目由北京市委农工委、北京市农委积极指导，北京故事广播特别制作播出。 最后，请您收听来自大兴区刘雨萌的征文，铜佛寺的新生活。铜佛寺村位于北京市大兴区采玉镇南部，常住人口255人，其中农业人口176人，非农业人口79人。村域面积706亩，包括温室大棚150亩，耕地456亩，村庄面积100亩。近年来，铜佛寺村始终坚持以共建美丽乡村、共享美好生活统揽全局，立足于乡村特色，认真谋划新农村建设总体思路，把握重点，强化措施，狠抓落实，扎实有序地在村内开展新农村建设，先后获得老年幸福大院、北京市体育特色村、首都文明村等荣誉称号。生活在铜佛寺村的村民生活水平越来越高，生活质量越来越好。首先是村民收入的大幅提高，铜佛寺村以新农村建设为契机，村领导班子广泛听取村民建议，认真地研究村情，外出参观学习，最终确定以共建美丽乡村、共享美好生活为思想，发展生态农业、旅游业，带领村民创业致富。目前全村已有农家院4户负责接待工作，党员石玉岭便是其中之一。作为项目的试行者，每周接待游客1到2次，接待200人左右，年收入增加10000元。此外，铜佛寺村还致力发展特色钢架大棚。铜佛寺村从2012年起建造钢架大棚，种植水果、蔬菜等经济作物，目前已有钢架大棚150亩。在全部进入产果期后，准备引进绿色蔬菜加工企业，成立蔬果种植合作社，发展农家乐，培育铜佛寺生态绿色果品品牌，把果树变成村民持续增收的摇钱树，已经为村民人均增收2000元。其次是居民房屋居住条件改善。铜佛寺村于2013年年底72户村民家中统一安装了太阳能热水器，2014年年底完成66户村民抗震节能保温房的改造工作，2016年年底完成83户煤改电设备安装，实现常住村民全覆盖，采用清洁能源取暖，再也不需要一头灰一身烟冷兮兮的过冬了。铜佛寺村致力于将村民房屋改造成更宜居的舒心房。 再次是村内环境优美了。铜佛寺村村庄的道路硬化面积6000平方米，硬化率为100%，已经成为村中城的典型，不再是以往的雨天一脚泥晴天一身土的尴尬。村子主干路两侧安装路灯52盏，覆盖全村住户。在铜佛寺村通往韩凤路的道路两侧安装路灯15盏，极大地方便了群众生产生活。目前村内已经形成便利的交通网络，村内大小街道整齐划一，村主要街道绿化种植树木6000多棵，其中樱花树85棵，黄杨72棵，榆叶梅56棵，金叶女贞3000棵。村庄绿化整齐美观，景观墙别致新颖，专人对树木草坪进行定期修剪。村内设有2座开放式公共卫生间，有专职卫生保洁员负责保洁工作。主街道设置垃圾箱20个，保洁员及时清扫，让村庄环境保持优美整洁。最后是村民居住安全指数高。铜佛寺村积极推行社区化管理，设置岗亭、台杆，并在全村安装26个摄像头，进行实时监控，严格执行出入登记，对可疑人员进行排查，有组织、有制度、有检查，为村民的正常生活提供了全面保障。回顾过去，展望未来，近年来铜佛寺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生态良好，环境宜人，村容整洁，生活舒适的铜佛寺村正带领着村民奔向小康生活。 聆听最美乡村故事，品味美好幸福生活。 听，乡村里的幸福生活。 看，城市人眼中的最美乡村。 聊，乡村里的变迁传说。 赞，美丽乡村，追梦人。本栏目由北京市委农工委、北京市农委积极指导，北京故事广播特别制作播出。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北京最美乡村优秀征文展播节目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最美乡村系列展播节目，明天见。 回到家乡，回到家乡，爱人的身旁。